去喽。

要帮民百姓，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啊。 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啊！常言道德好，女大不中留。何人不该起誓到寒门？我今磨去这门堂铁子，怕的是磨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Thank you. 啊，你小哥哥，你看看他们。 家哥哥，我女儿得的什么病呐、啊？我家三代心机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病。 这啊， 何能医治啊？ 哎呀，只恐难以医治的了。哎呀！